less 是 la 啊，要张嘴。 吴敏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here 不是 well， 这个 where 是元音是不一样的。 对，稍微不标准啊。金宝、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Lost 这个 s 的音没出来，你好像就直接进入 f 的音 ，lost faith。Lost faith、 睡莲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here it 不是 where it 现在后面这个 it 的音节丢了，然后变成 t 的音了。 索尼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Faith 不是 faith. Barbecue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Faith 不是 faith. 田园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About 不是 but 是 about 薄荷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Lost 的了音别发成呢呢 Maggie Yang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Say 这个 say a 不对是 say 李安安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ill 不是 where, OK? 所以就是你的 will 不要导致儿化音 where, OK? 德胡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ill 这个 where 好像嘟嘴了，你要顶舌头。 真知灼见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Say 不要发 faith. Jasmine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I kind of lost faith 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要注意我们要保持一致的节奏、mm-hmm. OK 所以是 I kind of lost faith 哒哒哒哒哒 OK Jasmine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这就是刚刚那一位同事、 甜甜 It's not about wild narrowing Who why 不是 how OK 是 who why 不是 how 宋林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挺好的可是你的节奏得一致要流畅一点 Monica We'll see where it goes Pretty good 挺好的 Cheryl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Faith 不是 faith 不对 笔墨文心 We'll see where it goes OK The will 不能发 fur 这个就是含在嘴巴里你要张嘴 where 嘴唇要裂开 梧桐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ill 这也一样嘴唇太近了Will 要嘴唇裂开，让这个 e 的元音出来。Will， Bobo， We'll see where it goes。 挺好的 ，see 不要加重音。We'll see where it goes， 不用。We'll see where it goes。 Vivi，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Perfect， 完美。 嘟嘟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Kinda 的这个的丢了，这个不能丢。 好。以及我们的范范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Not about But 不对是 About Rose Dream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Who 不要发 Who 要滑动嘴唇、 ID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Perfect Jenny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Who I would 可以 老牛的兔子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Would 不要发 Would 嘴唇一定要分开 WY We'll see where it goes See where it goes 不是 where it goes 是 where it goes 要注意重音 那今天我们的纠音就到这里了啊！好，课堂纠音就到这里，节目花絮继续。感谢恒恒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同学们的认真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四的老友记课堂再见，拜拜。 Yay, bye.